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人呢都喜欢在生活当中用这个数字代号表达自己的心意啊，是吧？特别是一些学生朋友啊，这个别笑话他们，咱们当年呢可能也干过这事儿，比如说告白的时候呢不说我爱你，写个520，是吧？而且现在又根据这样的日期而举行了一个这样的很热闹的日子哈。再比如呢，这个再见的时候呢不说再见，不说拜拜，这个说什么886，是吧？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写886后就代表这意思了。这些呢都算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在2010年呢，滚石唱片发行了青春音乐记事簿这个系列合集的时候呢，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就是用数字来命名的，就是1314，那顾名思义那就是一生一世的意思了。那昨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样一生一世有关的歌曲，昨天呢算是预热，今天呢算是正常，所以说呢欢迎各位今天依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张很经典的唱片1314。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有名，是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可能呢很多人觉得这歌呢不算老哈，因为呢09年的时候呢张震岳又以纵贯线的名义在春晚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曲，但其实呢这首歌真的算是他很早很早很早的作品了，最早呢收录在97年发行的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之中。那么他呢当然也是张震岳的成名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像是一样的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 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很多这个签约滚石的歌手发行第一张唱片呢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是吧？这说明这个滚石很旺啊。但是呢也有小部分歌手属于例外，比如说呢我们熟知的一位歌手梁静茹就是这样。在99年呢他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一夜长大啊，当时呢这个李宗盛啊光良啊等人啊联手操刀制作大阵仗，十首歌曲全部都是为梁静茹这个量身打造，算是为她做足了准备。但是呢这个非常不巧的是，这个专辑发行的第四天就赶上了一个很大的自然灾害，什么呢？大地震。所有的宣传活动呢没办法被迫取消，所以说呢导致这张专辑呢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那么同样呢跟昨天我们分享多德伟的一首歌曲一样，虽然说这首歌和这张专辑呢并不是特别的火，被所有人所知道，但是呢不代表它不是一张优质的专辑和一首好听的歌。一夜长大来自梁静茹。一夜长大来自梁静茹。 天大上说，不是天上啊，大上他说，我跟我哥最近一个月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只有数字一，经常是一个人发一问号，另一个人呢发数字一句号，或者说一感叹号，这是我俩相约一起打游戏的意思。第一个一问号表示就是说在不在呀，要不要一起玩呢，后面回复的一就表示可以，好的。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这个以前我在这个家乡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我有一个好哥们儿，我们晚上呢这个下完班之后总喜欢出来坐一坐啊，吃点宵夜，这个聊聊天呢，诉诉苦啊，这个吐吐槽啊之类这样的。但是呢他老婆就管得特别严，然后呢还经常翻看他的手机查他聊天记录，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就约定俗成了一个暗号，就是说不管多晚都会就是问他吃了没，这就是在不在，然后出来吃点，就是说能不能出来，然后他就会说能或者不能怎么样，然后再去对话，很有意思哈。我们还说回这张专辑哈，相比这个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呢，李宗盛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啊，那就成功很多了哈。这张专辑呢是在86年发行，后来呢在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评选之中呢位列第五名，可见呢这张专辑的影响。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说啊，为什么不是第一啊？因为啥呢？因为当时是86年，李宗盛也没出来几年，所以说有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不过呢这张专辑的走红呢也是必然的，因为它是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但是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呢不是以新人的姿态出现的，那么从82年进入这一行开始，他为别人制作了很多大卖的这样的热歌，早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其实这样来说呢，已经无形当中为他自己作品的这样一个质量就已经有了一个无形的保障，对吧？继续来分享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也是合集1314中收录的非常流行和好听的一首歌曲《寂寞难耐》，来自李宗盛。 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啊，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时光不在。 寂寞难耐来自李宗盛。过了这么多年，这首歌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有味道。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1314，也就是一生一世的意思。各位生活当中喜欢使用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代号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当初呢，有很多来自香港地区的歌手普通话专辑呢，都是通过滚石唱片来发行的，比如说梅艳芳。在他的众多普通话专辑当中呢，在1991年发行的《亲密爱人》算是比较经典的了，而且呢很有意义。从这个时期开始呢，梅艳芳的专辑不再像以前那样啊很过于注重造型的百变和包装，而是呢把心思花在了音乐本身之上。所以说呢注重外在呢其实可以理解啊，年轻嘛，对不对，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慢慢到了这个越来越成熟之后，还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在的话，可能就要出问题了。一起来分享梅艳芳的《亲密爱人》。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在滚石唱片呢，有一个现象很常见也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歌手呢演唱同一首歌曲。

但是后来呢，他就组建了家庭啊，慢慢慢慢就淡出了歌坛，注意力呢就集中在家庭之中。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只记住了这个最浪漫的事儿。不过呢，在歌坛内部，这首歌《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同样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呢，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表达自己的喜欢。陈慧娴等人呢，当年还唱过一首广东话的版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赵咏华的《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希尔的留言特别逗，他说说到暗号说到这个数字代表哈，我有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他说上一次去吃饭，到门口呢有人排队，就找服务员，服务员就跟我说暗号。我当时没明白过来，心想这吃饭还有暗号呢，那是不是对了暗号就不用排队了？后来才明白，人家是让我摁一下机器取个号，简称暗号。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来自赵咏华。很多人都知道哈，滚石唱片的曾经有一个劲敌，就是飞碟唱片。这两家唱片公司当时的关系呢很糟糕，但是呢有两个歌手的关系呢却非常微妙，那就是飞碟唱片的王杰和滚石唱片的齐秦。俩人呢都是20世纪80年代末创下事业的巅峰，因为他们俩呢性格很相似，实力呢又相当， 又都是以这样啊这个浪荡不羁的这样的形象来示人，所以说呢经常会被拿来做比较。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在滚石和飞碟两家唱片公司都开始没落的时候呢，两个人开始频繁地翻唱对方的歌曲。比如说呢，齐秦就翻唱过《一场游戏一场梦》，对吧？我们都知道这是王杰的成名作。而且呢，当初给王杰写歌的王文清，后来呢，还在齐秦的乐队里待过。而王杰呢，也唱过不少齐秦的歌，是吧？比如说《原来的我》，这首歌呢，算是齐秦的代表作之一。原本呢收录在他85年发行的专辑《狼》的专辑中。03年的时候呢，王杰翻唱了，但其实呢齐秦也不是这首歌的首唱，本来这是一首飞鸟良创作的日本歌曲，后来呢经过重新填词和编曲之后才成为了齐秦的歌。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原来的我》。太阳313说，赵咏华不只有最浪漫的事，还有这首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我就相信爱也能不威胁。 原来的我来自齐秦。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一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一位男歌手的歌曲，而且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很劲爆的一个节奏的老歌，而且呢这个、歌的名字呢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大家到家之后的第一个动作，那就是脱掉脱掉啊。那就杜德伟的这首歌叫脱掉，这是04年发行的专辑脱掉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呢算是杜德伟颠覆性比较大的一张了，融合了很多这样的嘻哈曲风和摇滚唱腔。那么这两点呢在主打歌脱掉当中呢都有一些体现。有意思的是呢，当初这首歌刚刚录完的时候，杜德伟呢把小样拿给妈妈听，妈妈一直以为呢滚石要把杜德伟打造成为啊是那种啊情歌的代言人，没想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开心得不得了，就说哇这才是你妈。好吧，这个知子莫若母哈。脱掉，来自杜德伟。脱掉来自杜德伟，歌词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非常适合我们这样炎热的天气到家之后的动作哈，真的是太热了。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们抓紧时间往后推进我们的歌曲。那么在这张1314专辑当中呢，有很多被当作影视剧主题的歌曲，但是相比之下呢，万芳演唱的爱上你给的痛算是挺特殊的一首了哈。为什么说特殊呢？因为曾经有两部电视剧都把它拿来当做了主题曲，一个呢是93年在台湾播出的《新隋唐演义》，还有一个就是95年在新加坡播出的电视剧《缘尽今生》。那么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在93年发行的专辑《断线》之中啊，后来周杰伦出了一个断点哈，其实没啥关系。这个大家呢比较熟悉的《新不了情》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歌曲之一。那《爱上你给的痛》呢，也是由张宇作曲，易家扬作词啊，也是沿袭了这个万芳一贯的这样的悲情风格，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一起来分享。 爱上你给的痛，来自万芳。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同样是由万芳演唱，名字呢叫就值得了爱。这首歌呢收在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很多人呢都把它当作万芳的一个转型之作，因为专辑的风格呢比较多元。现在很多歌迷看来呢，这张专辑的缺点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多元，很多曲风呢其实并不太适合万芳的演唱，太多元了，所以说就显得专辑呢有一些杂乱。其实呢很多方面的很多领域的这个潮流也是这样哈，其实现在是越简单越朴素，给人越舒服，这样越好，是不是呢？一起来分享就值得了爱。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也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少林足球，是吧？这是星爷的另外一部神作。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多时只能陪你风雪一程，握你的手前尘后我都不问，荒凉人世就拥有真心一份，就值得了爱，就值得了等，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我不愿缘分，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就不忘青春，就不忘此生，哪怕水里火里一场来恨，梦不能成真，也要让痴心随你飞奔。 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